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

声地说，黑夜有我，你总是默默承受，这样的我不敢怨尤。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？我是不是你？